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当炮弹在身边炸开的时候，耳朵里就是这样的声音。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这勇气来自于阳光下，来自于平静中，来自共享花开的人群，来自笑声欢唱的你我。因为对生活的期盼，对明天的向往，甚至对一枝花一棵树的爱恋，都是每个人应有的生命权益。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是下午。 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是下午，而且我们今天会根据亚曼的这个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在即将要进入到秋冬季的时候，有一个单品，其实在这样的季节是属于一个扛把子。中秋佳节了嘛，中秋是个小长假，可能你不能走太远，但是在9月23号和24号，来自一车的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会在北京上顶级的 DJ 掀翻舞台， 嗨翻天。 对，24号那一天就更了不起了，李宇春、华晨宇，还有什么那个曾轶可、曾肇玮，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 李宇春流行的代表，然后华晨宇最近才刚刚开完鸟巢演唱会， 对， 据说一票难求，现场气氛嗨到爆。如果你错过的话，这次音乐节不能再错过了。 9月23号和24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机抽选我们的幸运听友来获得9月23、24号一车 Running Shark 电子流行音乐节的门票。 嗯， 好，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在时尚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首先第一条说到的是，还是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的，出道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荣升为妈妈，但是还是少女感十足。 是， 所以在参加某一个护肤品品牌的活动的时候，章子怡也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护肤时候的一些小 tips， 算是她的独家保养秘诀。 嗯， 一起来学习一下。稍后我们要问一问作为模特的亚曼，在护肤方面有没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心得。先来看章子怡导师的。 当你选到一款适合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不由自主的会发现它是有作用的。 我觉得女人很重要，就是要很快乐。你想想，如果你不快乐，然后心事很重，你每一天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我相信你的皮肤你用什么也好不到哪儿去。要有一个好状态，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产品就完美了。清洁，我自己会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吧，就是我全都清洁干净之后，我会再用热水去把它蒸一下，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就用很热的毛巾去把它敷一下。因为你再用面膜，如果你的皮肤不是在一种就是吸收的状态下的话是没有用的。对，我觉得那一小小的环节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母亲的身份可能最特殊，但是演员的身份可能他会像母亲的身份一样会陪伴我一辈子，妻子的身份也蛮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刚刚好，是为人母。所以当我这一切都寻找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下子比以前更放松了，做事情变得更顺畅一些。我很心疼他，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没做母亲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做演员真的是不容易。那我就是演员这样的舞台其实是对于演员来说是最大限度的去帮他放大，无论是他受的饥饿也好，还是他说的台词，还是他闪耀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不足的地方，他都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放大了。我也很心疼台上的所有的演员。对，我自己在底下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去跟别的演员说，我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性格。我做演员这么多年，我坚守的就是我把自己的作品做好，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但是我在那个舞台上，我没有办法，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就要去讲一些我看到的好与不好。家里我们家星星是老大，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当然我们不会去无限制的去骄纵他，还是挺有规矩的我们小孩。 章子怡确实是在 家里我们家星星是老大，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当然我们不会去无限制的去骄纵他，还是挺有规矩的我们小孩。 章子怡确实是在这两年的变化很大，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整个人就是，虽然她也一直说自己一直都是这样，不好为人师，然后为人友善或者善良或怎样，但是 褒奖。 所以慈母手中线的画面应该是头发斑白，然后两鬓花白，然后在那儿戴着老花镜啊。 那不然你为什么要染发呢？ 染 一定是花白了以后才有染发。 如果我真的花白了，可能我会选择保留原样吧。我们来问问雅曼，身为模特，其实在职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部分跟演员是很类似的，比如说要经常上妆。 对， 但是因为咱们这么近距离，而且像我们直播间这个光是很强的，就可以直接照透你的皮肤状态的，所以我隔着这么近的距离看你的皮肤觉得很棒。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做模特要经常化很浓的妆拍片，然后走秀一直都是高光也是直射的，所以我觉得卸妆和补水是最重要的护肤的两个阶段 步骤。 对， 一个是清洁， 一定要非常清洁。对，然后之后再补充水分，每天都要敷面膜。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基本面膜都没有停过。 这个清洁怎么清洁啊？我之前听过男明星说，就卸妆用那个卸妆油还是卸妆液嘛，要清两次，然后这两次当中都要再洗两次脸。 要， 可是我们的皮肤那么脆弱，这样不会把脸给洗烂。 所以你要选择比较温柔和的温柔的洗面奶啊，洁面乳要温柔一 些。有 些 男生是那样， 不要用带酒精的。 对，有些男生他虽然没有什么上妆什么，但是他属大油田类型。我听过身边有些男生跟我说，说他洗脸是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那种 带颗粒感去角质的， 就是那种皂角特别特别特别成分高的，然后洗完以后一定要摸自己脸是带咯吱咯吱的声音才觉得这是洗干净， 就感觉每次洗完以后就掉了一层皮似的。 其实那样已经把你的保护膜洗掉了，其实要留一点油脂，这样会比较保护皮肤。 所以你通常会清洁几遍？ 两遍， 一遍是卸妆油或者是， 然后在眼部卸妆，唇部卸妆，然后 再用洗面奶。 对， 那去角质的这个 去角质是每周两次， 嗯哼，就也不能太频繁， 对，不能太频繁，嗯，不能破坏皮肤角质层。 那补水呢？我曾经还听过，就是下午的时候脸会干会出油，就因为缺水嘛，然后就喷那个补水的喷剂。 对啊，我会在家会一直喷，看电视看电影会一直喷。 可是我喷过以后会脸上更油，哎，你们不会吗？ 就是喷完那个以后，你不能让它自然的就干， 你就要一直在脸上拍拍拍， 那样会带走你面部本身的水分。 我就说，因为就让它自然风干，风干以后我觉得更油了。 就它快干的时候，你就继续喷。 OK， 不停的喷 啊，这也算是如果你可以能够有这个条件学习的话。 其实很多人说化妆的人比不化妆的人皮肤要好， 为什么？ 因为化妆的会格外注重清洁，哦，因为不化妆可能有些时候有一天我不化妆，我想说啊，今天就偷个懒，然后洗面奶洗一下就好了， 对， 就错过了那种卸妆啊、深层清洁的步骤。 嗯哼，这确实是，就算你今天什么都没有抹，然后你出门待半天，你回家拿那个什么清洁的化妆水就这么擦一下，你就看到脸上很脏， 对， 有很多这种。 其实涂一点粉底有可能会隔离，我一直这么觉得，对，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清洁还有补水是很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都会推荐给大家的，在护肤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步骤。 对，嗯，有的时候不要光羡慕别人说你皮肤怎么那么好，别人对于皮肤的呵护啊，是你比你要多好多倍。 防晒也很重要，其实防晒。 对， 好，谢谢雅曼跟我们的分享独家护肤的小妙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一位呢，倪妮。自出道以来也是形象多变，在最近热播的《天盛长歌》当中呢，不管是身穿唐代的女装，还是身穿盔甲，非常的英气逼人的造型，都让人刷新了对于她的一个新的认知。 嗯， 她刚开始演那个《金陵十三钗》嘛， 是， 然后后面又是什么《匆匆那年》， 对， 就那种清纯女学生，包括很妩媚的那种歌女的角色。都有挑战过， 对， 然后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诠释得很不错。 我觉得跟他眼睛有关系嘞， 他是属于那一类 细长的眼睛， 对， 可妖媚可可爱， 凤眼。 就像你刚刚说，他拍的杂志酷酷的也有，然后甜美或者是女人味妩媚都可以。他是一个塑造性极强的女演员，我特别喜欢他。 你如果评价一下自己的话，你自己属于哪种脸？ 你觉得呢？ 我不太懂你们的这种词儿。 男生觉得呢？ 应该说高级脸。 哇， 这都涵盖了，对不对？ 涵盖了， 可关键 很会聊天啊！ 来形容完美脸， 哇，好不敢。 这个听起来太狗腿了，不够真诚。 好了，来看倪妮的专访。 大家好，我是倪妮。短发，首饰会比较方便。素颜，网购，能生活当中用到的基本上都网购，特别是在剧组里。长痘吧。觉得狮子座的人都挺简单的，有的时候热情可能不在那个点儿上，然后会被人误会，但是其实不是说心机很重的那一种，只不过就纯粹的傻和纯粹的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带，就就地取材就可以了。我觉得电视剧更重要的就是让你稳准狠，电影它会用镜头语言来帮助你去完成你情绪。前朝公主，很惨，没有做过。小时候我喜欢看的电视剧类型都是士兵突击啊这一类的，坤哥就是大哥哥熟男的感觉，小白就是好哥们儿弟弟的感觉，他胜，他是前辈得让着他，坤哥的高低眉吧，小白就是抱个手，面无表情，耍帅就可以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成功威胁了我，只不过就是仗着我在乎你罢了。是啊，你成功威胁了我，只不过是仗着我在乎你罢了。 哦，我觉得对于就算是职业演员来说，现场直接给他一个题，说你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诠释出一个什么样的类型，这种即兴表演题就是挺尴尬的， 很无聊。就像我们这个主持，然后他说 对别人问， 来， 那你播 现场主持一个， 不，或者说你现场播一条新闻。 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人，我们的同行，他配音配得很好嘛，然后有一个场合就说，好，那你现场给我们配个音。什么都没有，让人配什么？ 但是我身边有认识的配音演员就很喜好干这样的事情了，他会自觉的 cue 到自己说，那我来给大家配一个什么吧。 那可能本身过于优秀吧。哎，模特会害怕这一点吗？ 对对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是模特，来给我们走个秀。 就是对啊，经常会听到这句话。 那你会接受还是反驳回去？ 看心情吧。很多时候就真的是没有，就是很不好，会不好意思， 内心会有一万个马甲。 看在什么场合吧。 嗯， 那今天这个场合你给我们走个秀吧。 等一下我要整下走靴子。 好的，咱们今天答应了说一定会在我们表演区给大家来这个展示一下，就是专业模特到底什么样的风采哈。所以各位不要错过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那最近正好是时装周的阶段，我们上周说了纽约时装周，然后伦敦时装周也开始了。据说今年的中国时尚在时装周当中大放异彩，在刚刚这个开始的伦敦时装周当中，中国的品牌就是有四家来到了时装周的开篇秀上。 哇， 对， 我猜一下有没有李宁？ 你就猜吧。 李宁 前两天还刷屏那个老干妈， 我刚刚看了新闻，我知道是什么。 所有单品都非常的棒哎。 老干妈是真的有参加这次的时装秀啊，时装周 啊？不知道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今年的中国时尚的潮牌、 okay. 国潮到底在时装秀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还在追中国新说唱的举个手，这节目在国外也很受欢迎，外国大兄弟开口就是流利的中文 rap。 坐下听我说话，观众举起你的双手，不让你们摸的哟。 也是多亏吴亦凡整夜叭叭叭的宣传， 听到不一样的中国说唱，听到新的中国声音。 华流在国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金价爆款剧《延禧攻略》，外国人也是追着看，还开节夸赞剧中服装精致，光是富察皇后这一件洛神裙就花费了40万啊！中国时尚的优秀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呀，可不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时尚那么丑。其实中国时尚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还是中国设计师最了解。中国时尚的正确打开方式了解一下。更酷的是刚结束的伦敦时装周还是我们中国品牌开场好吗？而且是四个哎，快来看看都有谁。逆山，一个靠衣服来传达中国风理念的品牌，会把山海经的中国元素和侏罗纪中的元素进行创意融合，还会为了体现中国药材的博大精深，把演变过程展现在衣服上，从陶瓷罐到纸质盒，所以就没有逆山做不到的中国元素融合。如果你不爱跟别人撞衫，那它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有点道理啊。 生活在左，擅长玩转中国颜色，将基本的五色青黄赤白黑保留住，代表了五种中国女性的特质，这个基础上进行颜色融合，然后加一些有美感的刺绣，质感很像十面埋伏里章子怡穿的那些衣服，都是一针一线手工做出来的，还很有古风的感觉。总而言之，生活在左这个品牌能让外国人感受到中国针织刺绣的魅力。 再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 真的吗 ？Miss Cat 这个品牌想必不少女生都逛过，他们今年走秀的主题“中国英雄”选的是大家都爱的孙悟空。悟空的一生经历了诞生、封印、称霸这三个阶段，不同时期他的衣服颜色和头箍造型都有所不同。Miss Cat 从每个阶段都提取了传统元素与时尚女鞋结合，秀走完了，外国人对孙悟空的奋斗史也了解了。 高端，大气。上档次。 最后一个要说的品牌是白鹿羽，简约大气，低调温柔，同时鹿还代表了友谊，带他出战还能展现咱们想跟西方时尚交流切磋，多好。所以啊，这几个品牌都是国潮时尚新态度的代表，国内行业第一家50名超模从天而降，痛快的体验了一把 C-POP 国潮的自豪感。打铁罗肖旗鼓，中国品牌也正式走进国际秀场了，开场秀的这几件衣服绝对会成为爆款。 就是不管刚才这个视频当中提到的或者是没有提到的那些中国的品牌，其实这两年都在各大时装周上表现还挺突出的，像你刚刚说过的 国潮，国潮， 对，你身上穿的这一件就很有秀款的感觉， 就是秀款 对，就是秀款， 对， 然后还有那个 Peace Bird 啊，对， 亚曼，我知道这个牌子吗？就太平鸟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刚刚我没有反应过来，你刚刚突然讲英文名，然后我突然会觉得是什么国外的品牌。 对，因为他现在上了国际秀场，有他在把自己就主打那个 Peace Bird 这个牌子。这个是他的英文名对吧？ 对对对 对，我之 前 走过他们的秀。 哦， 对， 他其实以前也叫 Peace Bird， 只不过没有那么主打，就国人更知道的是太平鸟这个牌子。但他现在的很多 T 啊，很多卫衣做的都很像 Off White 这种潮牌的风格。 是 你之前走他们家秀是哪一年的事儿？ 3年了。 哦， 对， 3年前他们可能刚刚开始在做转型的过程。 对， 你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衣服的， 他们家的设计其实还蛮跟着潮流走的， 是吧？ 对， 哎，我特别好奇一点，模特进到会场的以后，看到服装以后会不会有的时候翻白眼？ 不会啊， 就都觉得好看的。 每一款真的觉得是好看的吗？ 对啊。 你是在努力说服自己，还是说真的 没有？其实我们秀款的衣服本来设计师、经过设计师的搭配，还有妆发搭起来就会觉得很时髦了。 能跟我们讲一讲你大概印象最深刻的走过的几个品牌吗？ 太多了。 就是你最喜欢的，或者说， 我最喜欢的，迪奥。 嗯哼， 对，中国的吗？ 都可以，没关系。 中国的很多啊，什么有一次记得在长城走皮尔卡丹，我觉得那个很酷。 哇， 在长城上面就很、哦、又是中国的品牌，我会觉得 很自豪， 很自豪，对。嗯， 哎，那模特的那些衣服都是 经常也在沙漠，也在沙漠里走过皮尔卡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骄傲。 等一下，我突然要问一下，在长城和沙漠上走应该很难走吧？那地都不平啊。 是很难走，但是感觉不同。在沙漠里走，你会想象成你自己是一个穿着中国设计的衣服，然后走在沙漠里，然后在中国的领土，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其实已经忘掉那个地是怎么，就当时只是沉浸在那个环境中。 那不会， 而且拍出来的画面特别美， 一定的， 就是在那个沙漠中间会看到一群那个人行走在沙漠的山峰上， 嗯， 很漂亮，对， 想象就很美。 说到走秀，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在这个纽约时装周上又被火了一波的这个模特，他叫 Slick Woods， 他今年干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但是大家轻易不要效仿，就是他大着肚子 啊 走完了整个秀。 我觉得可以效仿。 关键是太难效仿，因为他今年22岁，非常生猛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要生了。他据说他在走 T 台的时候正在宫缩。 宫缩什么意思？就随时会生。 对，就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有规律宫缩的话，你就很快就要生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真的是 你很有经验啊。 因为我生过孩子啊。 对于普通人而言，有的是到8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走路已经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些假性宫缩，就会都不敢动，哎呀不对不对不行，我走不了了。但是这个模特他在生之前就是规律宫缩的时候还在走秀啊，这个 身材也是很好吧， 非常棒，只有肚子大而已。他长这样 啊，是漂亮的， 就是属于模特当中 这叫国际脸吧， 对，一种类型。然后呢他其实其实出的还挺早的，就在上周三的纽约时装周的时候，他身穿了这个蕾丝的内衣，挺着硕大的肚子，在生之前走了一场很重要的秀，因为这场秀是 Rihanna 的 Fenty 和一个内衣品牌的合作款，所以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 Rihanna 的 Fenty， 包括 就等于老板自己的品牌， 对，这个品牌现在有多火，已经不需要再赘述了。是在后台准备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得知这个消息，说这个模特本人 Slick Woods 阵痛加速，好像快要生了。 我的天哪！ 然后 他原本是压轴模特是吗？结果第一个出场， 后台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可是他自己本人就坚持说，我一定要走完这个秀。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当时秀场的照片。 哇哦， 很炫吧？就从状态、表情，包括整个身材的状态上来看，完全看不出是一个马上 生的。我觉得就是女生在怀孕大肚子的时候穿这样的内衣照是非常漂亮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女性的美， 确实是女性的美。但是普通人呢，可能跟漂亮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毕竟生之前大部分的女生都会变得很胖。 但是我发现生之前大部分女生都会拍这样的照片， 会，因为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纪念嘛，因为很少再会有肚子大成那个样子的状态。 对， 然后你看她在怀孕的时候拍的一些硬照， 哇， 只是肚子大而已，但是四肢都非常的匀称。 哎，那个时候这样撅肚子是不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啊？ 这 应该很舒服吧， 这不是撅起来的，这就是这么大，没有撅。 那他这样坐起来，他手得往下往后靠嘛，肚子不是， 确实是不容易。 嗯， 你很会体会我们孕妇的。 反正这样的事情告诉大家，就是有这样的行为，这个人本身是很优秀的，但是大家切勿模仿啊。 对，反正就是他在下了 T 台之后，过了不到10个小时就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 那还等了10个小时呢，我以为下以后马上。 因为第一胎就没有那么快了。 OK。 嗯哼，好，这是秀场上的一些趣闻，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些台前幕后之后，你再去重看这个品牌的秀的时候，可能你对它的理解会更深一层。 嗯， 一会儿亚曼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 T 台上有没有出现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吗？或者什么惊心动魄的，类似什么维密秀上。 我没有上过维密。 掉鞋子啊之类这种。 掉鞋子是模特经常做的事情。 是吗？ 经常会掉鞋子。 网上有各种各样这样的集锦，哎， 因为都是很高，十几公分，很容易掉，而且不是你自己的鞋子，有时候不会很合脚， 不跟脚。 对， 一会儿要听这种故事好吗？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职业模特亚曼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烟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架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遗忘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正在期待着非常精彩的 T 台各种小故事的袁一， 我是蓝精灵泽环，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职业模特亚曼。 Hello， 哎，这个亚曼刚刚说了，跟我们说一下自己在 T 台上面走秀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囧事，就是掉鞋子这个事情。是你自己掉了还是你的伙伴们？ 我也掉过很多次，我小伙伴也掉过很多次。 很多次， 对， 所以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有些时候是因为鞋很大，然后走的时候你的鞋根本就带不了那个你的脚也带不了那个鞋，然后就一直拖着走，你还要看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是像穿拖鞋一样在穿高跟鞋。 哎，这个鞋不是根据每个模特自己的脚，然后 根本就带不了那个你的脚也带不了那个鞋，然后就一直拖着走，你还要看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是像穿拖鞋一样在穿高跟鞋。 哎，这个鞋不是根据每个模特自己的脚然后做的， 但有时候设计师的鞋不够，因为模特的脚一般都比较大，偏大，然后很多鞋可能设计师没有代购，或者是临时可能觉得鞋码调换的不周全，所以就可能会大了或者小了。 所以 模特的脚其实是可大可小。 就是事情就是你每次要走的这个服装和衣服并不会提前很久让你去试装。 会试装，但是可能鞋子可能有的从国外带过来的那些鞋子不够了，或者是 最紧张 的，有 的 人的脚刚刚好鞋码也是不够。 就是时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说上 T 台之前才刚刚给你们确定好自己要穿什么。 对，有的是因为前面走下来马上换给下面另外一个人，第二组的人去重新穿那一双鞋子，然后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出场会延误或之类的。 哎，那遇到鞋不合脚的时候，你内心是那种开心的期待的说，哎，我可以展现自己的时间到了，还是那种？ 当然 不 是啊，对啊，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很紧张，你发现那个走出来看你的那个秀的，然后换给下面另外一个人，第二组的人去重新穿那一双鞋子，然后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出场会延误或之类的。 哎，那遇到鞋不合脚的时候，你内心是那种开心的期待的说，哎，我可以展现自己的时间到了，还是那种？ 当然 不 是啊，对啊，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很紧张，你发现那个走出来看你的那个秀的视频，你会觉得当时的脸是怎么回事？ 是女生本来穿高跟鞋，不管是不是在走 T 台，就是内心其实是紧张的， 对，都很紧张。 对，包括像我这种不太要争论的这个问题，那就立刻爬起来，赶紧把那个时间补过去。 对，因为那个秀场的音乐和整场秀的那个衣服的节奏是已经配好了。 它倒不是因为掉鞋这么简单， 一下， 对， 这个正常的女孩子会觉得很尴尬，要缓和一下，要想要让自己的表情然后回归正常之后才起来， 不要被结束太多。 当时对，对， 那你有在台上摔倒过吗？ 没有， 但是还好哎，就是算是 我在台下摔倒过，就是后台太黑了，对，我要上台之前，然后那边有个台阶我没有看到，然后我就马上站起来，然后起来上台走，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下来之后腿已经青掉了， 所以我觉得上台之前摔跤比下台以后摔跤更可怕，因为那是完全打破了你上台节奏的那个和整个心理预设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穿上高跟鞋摔，真的有可能把脚给扭了。 对啊，很 你还得继续的完成， 经常 非常危险。 天哪！ 所以 说 这是高危行业啊， 真的是。一会儿我们要看一看亚曼给我们展示今天带来的秋冬扛把子单品靴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预设哈，看亚曼的展示呢，就是作为一个视觉的欣赏。不要因为亚曼展示了某一双鞋子，你们就立刻跟风说我也要买这一款。因为同样的鞋在不同人的腿上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是靴子这件事情， 不同的身形然后要挑选不同的靴子。 那我们进行亚曼来到表演区来展示一下今天他带来一整箱子的鞋子，但这也只是他从其中挑出来的一些他自己比较喜爱的款式。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当然稍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腿型来告诉你们什么样的腿型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靴子。 没关系，亚曼直接去就好， 直接来就好了。有请亚曼来到表演区。然后亚曼，你一会儿要说话的时候就对着嘉宾区的那个话筒就可以了。现在镜头是可以给到表演区，看到亚曼正在打开自己的箱子。哇，这双鞋子今年很红，它那个靴筒有很多的高度，有人买的是那种矮靴，但我觉得这个很难穿。这个非常适合你。 对，长靴是可以显得腿长的， 而且像这种长靴一般大家都会选择穿高跟的，但你买了平跟。 对， 但这款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它的平跟。 对， 如果它做成高跟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太过细，就有点太过。 这个网是很好看的。 对， 我身上我脚上这双靴子是今年很流行的。 你想，这双靴子虽然很流行，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轻易买这双靴子。 就是 Gucci 这个靴子，我觉得 对， 我反正我就不敢挑战这样的靴子。 我觉得这是非常百搭的一款靴子。 但是它考验小腿。 对啊，考验整个腿长和小腿的比例。 迪奥的这款鞋也不好穿吧？ 这双鞋其实很舒服。 这双啊，穿起来不舒服、啊。 手上这双网状的是迪奥的鞋子吗？ 对， 嗯。 这双其实有 短款， 短款， 对， 有银色，但我觉得黑色会比较性感，黑色的网，嗯、uh-huh. ， 我有见过有人穿银色的短款， 对，银色可能就会显得腿会就是比例会比较长一些，因为它跟肤色比较接近， 哦、oh. ， 黑色就会正好会。 我的天，你看我们的话筒架平时已经很高了，亚曼突然站起来，然后话筒就离那么低。 亚曼的身高是多少？180吗？ 没有，176。 啊哈，但是因为你比例很好，所以显得很高。 对，但是这双鞋其实挺不好搭衣服的，我觉得。 为什么？你觉得难点在哪？ 因为这个有点太过于时髦，必须不能搭配太时髦的那个衣服，一定要搭配简单，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这双靴子本来细就已经很足了， 对， 如果你在别的单品的搭配上用力再猛一些的话，就会显得重点太多。 对， 所以如果你穿了你的腿型适合穿这双靴子的话呢，其实上身穿成就是下半身失踪的那种长款 T 恤其实就够了。 对， 好漂亮呀， 其实甚至可以搭帽衫，我觉得混搭。对， 像这个季节就可以穿这样的靴子配上长款帽衫。 对，我觉得很时髦，就很搭的。 这个只能是下半身非常的短的裤子。 不要脱，我还要再多看一会儿。 我觉得还是不要脱吗？ 不要脱。哎，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网格是真的透气儿的那种网格是不是？ 透气。有次下雨，然后我就整个脚都湿透了，然后还印上黑色的网装。 哦，对，因为它这种黑色的皮质都多少会有点掉色儿，这跟品牌和做工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就是这种染色技术。对。这个鞋子好处就在于它很透气儿，不会像 PVC 这种类型的鞋子，穿着穿着穿着，然后那个 蒸汽水蒸汽就充满了整双鞋子，很尴尬。 双鞋其实夏天也可以穿，秋冬秋初秋现在就刚刚好可以穿，然后 所以你会建议大家光脚穿这双鞋子？ 对，一定要光脚。其实那个秀场上有配那个黑色的丝袜也很性感， 丝袜是过膝的那种高度吗？ 对，也可以。我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穿长的丝袜， 就连裤的那种。 对，也很好看。 哎，但是讲真，这个鞋其实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它高度没有很高，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平跟靴。 但是雅曼说这双鞋其实很难穿。 难穿是指搭配很难穿吧？ 因为这双鞋其实小腿粗的人其实不建议去买的，因为它穿上之后，它这个中间这个带子会有点撑。 而且这种网格，它那种网格是带弹性的吗？ 不是，没有弹性。 因为你有可能，如果你的腿部的肉不够紧致的话，你那个肉有可能会从网格里面挤出来。 哦，对，这太可怕了呀。 所以亚曼，接下来是你的走秀时间，好不好？穿这双非常漂亮的高靴，而且这双靴子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哈，首先小腿粗壮，或者是不够直，或者是比例不够长的。 这个镜头照的腿也挺粗壮的。 不，是因为它角度的关系，可能它那个视角会稍微有点俯视，但是没有问题。一看就是亚曼的本尊。 来吧，我们这先走秀好了。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有你的 chance。 我跟你们讲，我必须要吐槽一下我们今天的导播 啊！ 今天我们的导播高阳已经全程疯狂， 你还把他名字给说出来了，然后怎么疯狂法呢？ 就是他会在每一个广告的时段都走进来，然后跟我们提一些就是建设性的意见，虽然当然又很专业，跟技术相关，然后美其名曰说是想让我们这个节目的这期节目的镜头呈现会更好，但其实我已经完全看破本质，看破表面，看到了本质。 嗯， 他完全就是想跟我们嘉宾多说几句话，就像刚才走秀的时候，他不停的在给亚曼切各种各样的 镜头。对， 从来没有哪个嘉宾有这样的待遇。 以前我们走秀的时候随时出话， 嘉宾 跟得很准。 不是嘉宾，导播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切得很好这个画面。没错，大家说的就是他。 对，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辛苦辛苦辛苦。 哎， 亚曼这双鞋子，其实他在走秀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就职业模特和我们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他很明白从什么样的角度摆什么样的 pose 去展现这个单品本身的魅力。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亚曼是不是赞同我这一点。我觉得这双靴子就像你说的，它本身细很足，所以其实哪怕是比较百搭的这种热裤、牛仔短裤都不是很适合搭配这双靴子。 我也觉得， 嗯， 那种大长的衬衫或者是可以露腿多一点的， 嗯哼， 可以比较突出腿的衣服。 然后就这个靴子， 我今天这身其实不搭的。 对，其实不太搭。 对， 但是因为你腿好看，所以怎么都行。就这个靴子的上面就只能有一件单品了，就不能再有裤子和衣服两件。 哎，穿你这身应该是很好看的。 不行，我这个也是分两层的。 它就像你这种格子衬衫其实是搭的。 是搭的吗？ 对，跟黑色是搭的。 uh-huh。 这双鞋你敢驾驭吗？ 我不敢。哎， 你腿那么细都不敢吗？ 腿哪里细？ 小腿是 OK 的呀。 不敢呢。 如果你都不敢，那普通人真的无法驾驭这样的鞋。 我觉得不行，因为其实这双靴子我看了挺久的 啊， 我一直没有买。 那你要不要现场尝试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肉体被挤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我的小。 哎，你穿几号的鞋子？ 39，这双38的。 啊哈，那我可以踩一脚吗？ 好， 很想踩一脚。 哇哦！ 所以一会儿笑话本 身是搭的， 你们千万不要错过看笑话的时候呀。 这个画面太值得一看了呀，各位。 这么高的高跟靴子我是从来不买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双靴其实 很漂亮， 这双靴子很稳， 超漂亮。 其实我不太会穿高跟鞋，但是这个是 OK 的。 女孩子在试衣间真的是话很多。哎， 会互相夸奖一下对方身上的单品。 这都是认真的在夸奖还是？ 当然， 他的腿真的很细，他撑不开。 没有，我在拉上拉链的一瞬 靴子， 在拉上拉链的一瞬间是有那种卡住的感觉，但是我往上拉了一下。 没有没有，你都是完全没有撑。 这个鞋码我正合适，要不给我算了。 让我们看一下全景，看一下全景。 但我里面，因为我里面穿了一个白袜子，这样会比较， 衬衫是比较搭的，因为 这样会比较卫生一些。哦，真的。 你驾驭是 OK 的。 就是我可以 大胆的把这衣服敞开给大家看，这是一件连体的衣服，它不是两件， 哇， 它是完全做成了一件，所以直接穿的时候就好 了。不是，袁英，我觉得你太吃亏。亚曼不应该站在旁边，亚曼站在旁边完全看不到你。而且你看亚曼穿这个鞋离那个膝盖那么远的距离、 啊、 你就直接已经到膝盖的位置了、 啊、我就已经到膝盖了呀。对呀、啊、 其实我觉得 就是腿长，穿这个衬衫 是 OK 的，是不是？ 对， 一会儿就下单。 但是我觉得你因为你离膝盖太近了，会把膝盖显得比较， 等一下，我不服，真的是离得很近吗？离 是的，你看就已经在膝盖的位置了呀。 那我要跟亚曼比一下， 妈呀，特写吗？我的天。哎，不过你的腿确实是在这双鞋的映衬之下是细的， 对，在映衬之下是细的。 哎，所以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没有那么的不友好。 哎，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材质真的很舒服，就是脚踩进去，整个平时日常穿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它的这个网格的是那种，有点类似咱们夏天戴那种草帽的那种亚麻的编织， 嗯， 所以很柔软。你不穿袜子呢，整个亲肤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整体还是一个只要你的腿型能够驾驭的话，还是一个很实穿的鞋子。嗯，谢谢亚曼。 我的天，你赶紧回来吧，你真的不应该跟亚曼站在一起。他的随便随随便便的一个站姿都那么漂亮， 因为太高了， 对，他让大概快1.8米。 对，来扶住。一双驾驭起来有一定难度，然后在搭配的时候有一些小窍门的这双靴子之后呢，我们看看亚曼还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自己的私藏单品。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其实亚曼今天自己穿过来的那一双白色的短靴， 嗯， 很难驾驭，是你最爱吗？因为很舒服， 非常好驾驭，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 但是它那个长度啊，确实， 它那个长度和那个鞋头的形状就不显腿。这双靴子我有，亚曼昨天给我发照片的时候想跟你说， 是吗？ 这双靴子很好搭。 对，这双靴子其实显腿短。 哦，对，很显腿短，所以我一般穿 长裤、牛仔裤。 对，要把那个裤管塞进去那种，但是 要穿黑色的牛仔裤。 对，要穿同色。 对， 但是你这双靴子我穿的时候，我都会往里面加一个内增高垫。 是吗？ 对。 这双靴子其实挺酷的，我很喜欢， 对， 我冬天一直在穿。 是的，很好穿，而且也很舒服。 那你应该也是很爱穿靴子对吧？ 我还行，只要是平跟的我都愿意穿。 所以这双鞋大家是可以标记一下的，如果你身材好的像这个亚曼一样，你可以穿。 身材不够好，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加一个增高鞋垫嘛。 哎， 其实这双鞋我今天这身衣服还是不搭，我觉得这个适合搭一个那种牛仔衣，然后或者是那种 legging 或者是黑色的牛仔裤。 其实这双黑色的短靴就是比较经典的类似马丁靴这样的类型， 对， 然后它又不会像真正的 Dr. Martin 那样把鞋头做的比较笨重一些，它的鞋头虽然是圆形的鞋头，但是会偏尖圆一些，它的是那种椭圆的。对，整个会把。 我穿短靴不会光腿穿的，光腿穿你看瞬间就会觉得你的比例会 矮了一截。 对， 嗯哼。那亚曼，你会尝试说像我今天穿短靴的方式，这样里面衬一个带边儿的袜子？ 我穿这种短靴，如果我想露腿的话，我一定会穿袜子。 是长袜还是短袜？ 到膝盖会比较会拉长比例。 没有，还是到膝盖处。 超过膝盖 的。我觉得想要，我觉得鞋重不重要，一定要显得腿好看。我觉得鞋的功效就是显得腿好看。 对对对。 就你穿短靴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个长袜。 嗯哼。 鞋的功效难道不是防止你出门的时候脚被扎烂吗？ 对啊，女生来说 方便走路吗？ 那是草鞋。 漂亮最重要。 来吧，让我们亚曼用自己的好看的腿来给我们走秀一下这双非常经典的马丁靴。 这身衣服跟今天的鞋都不是很搭。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 呛声的意思吗？ 不是。 那你走一个，你走一个，走一个。 这是倒那个喝彩的意思，喝彩。 这是倒喝彩，有一个倒。 不是，我觉得我正想说这双鞋子一个妙处是在于它的鞋底边的时候镶了一圈钻，所以走起路来有一种就是足下生辉的感觉。 太男性化。 对对对对，这双真的是非常棒的设计。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会有点显腿短，光腿穿。 那你为什么当时会买它呢？ 黑色的会短了一截，就小腿。我今天没有带那么多东西，可能我会穿一个就是到膝盖的袜子， 嗯， 就感觉像一个。就是可以会拉什么小腿的比例， 就是学生妹的感觉。 那这双鞋是你的最爱之一吗？ 也不是，但是我最常穿的一双， 就很实穿。这双鞋包括像穿那种束腿的黑色 牛仔裤， 或是休闲裤，只要是紧身的， 是很好看的。 对，包括 秋天搭个毛衣， 嗯， 然后牛仔裤就特别好看， 包括穿 legging 也可以。 对， 嗯，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如果配过膝的袜子的话，你会选什么颜色的袜子？ 黑色。 就是、黑配 黑 啊， 或是大红色，要不然就是 大红色。 黑色跟这个鞋是一个颜色嘛， 嗯、 看起来显腿长，要不然是那种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嗯， 我觉得大红色配黑色是比较经典的搭配。 哎，很多女生可能都很想通过就是配这种过膝的长袜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想要穿短靴的愿望。 嗯， 但是我自己也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材质以及那个花纹的这种袜子。就这种袜子，因为你知道它有一定的厚度，它的就是织法有很多差异。 嗯， 有的时候它可能织成那种像麻花一样的织法。 对，其实 就会显腿粗。 质地很重要。 对，所以你会选什么？你建议大家选什么质地？ 我会选 偏薄一些吗？ 薄一些的，或者是那种丝袜的那种质地的，不会太厚的。 所以有点半透肉的那种。 运动袜我觉得不太合适。 哦，那是要半透肉吗？还是说不透肉？ 不透肉的，但是一定要薄的。 大家现在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在干嘛？ 就在给大家展示呀。 我们的镜头完全描述就是我们导播高阳的眼神儿，就慢慢的、缓缓的从上往下，然后又从下往上，很过分。新浪微博的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活力98，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光感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这个关于靴子这个话题还在继续聊下去。刚才亚曼给我们现场展示了一双马丁靴， 这个马丁靴配长袜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吧？ 至少会比你直接露腿要来的强一些。 因为有些女生的腿，特别是小腿，是有一点粗壮的，如果再穿一个长袜的话，会不会更加显得， 就是其实对于小腿不够细不够直的女生来说， 嗯， 你如果直接把小腿那个部分露出来都是不太友好的， 还不如穿个袜子的意思。 这个部分我们一会儿要留在稍后再来说。 OK， 针对你的腿型来选择，但是至少像这样的短靴、马丁靴，你可以通过选择过膝长袜来延长一下它的这种就是切割感。 嗯， 对。好，这双之后还有哪双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马丁靴是每个女生的那个鞋柜里面都会有的一双， 一定会有一双。但是不建议，如果你的腿不够长的话，最好要避免那种头太圆，就 Dr. Martin 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马丁靴，就不太友好。 或者现在很多女生喜欢买 Timberland 的那个标志的经典款。 Timberland 也不太友好，真的。 如果你要显腿长的话，这种就是很经典的。 哇、 过膝靴， 这个好长啊。 对，过膝靴是我觉得是永远不过时的。 嗯哼， 一定要有一双的在冬天。 哎，但因为亚曼个子很高，所以一般你不会选择高跟的靴子。 对，我觉得都是平底的。 对，像这个 Stoweisman 它也有高跟的这一款。 细高跟会非常显腿长。 对。 原因那是你的裤子。 什么？哪是我的裤子？ 亚曼拿就是你的裤子，你穿就是正好这条裤子吧？ 谁说的？这双鞋我也有。这双真的很经典，他们家5050，包括这个过膝的，不管是平跟还是 high line 还是 low line， 都是非常经典的，基本上大家都会。只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亚曼依然选择最显瘦的黑色。 但是我觉得我很羡慕一些个子没有那么高的人，可以穿那种 高跟的，是吧？ 高跟 那个太累了， 超好。 你相信我，那个走一天累死了。 但是很漂亮，我觉得漂亮最重要。 我是以为亚曼会选择很难驾驭的灰色，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买一双灰色的过膝紧身靴。 灰色 你得够瘦，穿才好看。 是，我觉得灰色如果我穿出去的话，因为我身高太高，我喜欢穿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夸张的颜色。 嗯哼， 其实如果是个子偏矮的女孩子，可以穿灰色，我觉得比较时髦。 不，灰色真的穿不好就会觉得像秋裤， 会有一点， 非常容易， 而且会显得腿粗， 真的是很容易，很危险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必备的一个冬天的单品靴子一定是这种过膝长靴。 对。 要不然这两句话应该，哎，他是在赞美女生，但其实女生内心会很恼火吧？ 就我并不想成为被你羡慕那个对象。 我很羡慕你们个子矮的这些女生，可以选择高跟鞋。 来说一下这个长靴怎么搭配？其实我今天穿的不行。 啊？ 穿的 就是配短裤也不行吗？ 我觉得配短裤 配短裤是可以，但是这种蓝色牛仔短裤配上就真的是。 等一下亚曼，你买的这一双是不是格外的长？我的那双没有你的那么长， 我这个是 MAJ 的 啊， 不是那个， 哎，不是 Sportsman 的， 所以我说就是你的裤子啊， 对，我穿应该就是裤子了，确实是这样， 下半身彻底消失。 所以个子腿长的、个子高的女孩子真的可以选择，就是膝筒、靴筒更高一些。 哎，我可以搭上那个风，这个实在是有点季节不是很搭。 太好看了呀，那双鞋， 好看了，非常好看。这双靴子的靴筒属于相对更紧身一些的， 嗯哼。 腿上但凡有点多余的肉不够紧致，肉一定会被挤出来。 哎，这样就合适了吗？ 对，这样就很合适。 对， 但我今天这个衣服颜色也是跟黑的不是很搭，我觉得冬天配大衣然后配毛衣都很好看。 肉不够紧致，肉一定会被挤出来。 哎，这样就合适了吗？ 对，这样就很合适。 对， 但我今天这个衣服颜色也是跟黑的不是很搭，我觉得冬天配大衣然后配毛衣都很好看。 这个大衣只要颜色再深一个色号就没问题了，杏色的话就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因为是灰色的， 怎么样？模特的职业病已经上身了，就觉得不好，不好，不完美，不能展示给大家。 靴子啊，冬天， 天，这腿长有2米啊，根本望不到头的那种啊。 我很喜欢那种细长跟，但是我没有。如果是我自己买，我不会买，因为 拜拜亚曼， 我基本上放在衣柜里是不会穿的， 嗯， 一定是这种平底。但我喜欢高跟， 所以你现在理解高阳了吧？就谁看到这样的一双腿，不想多给他一些镜头特写呢？ 我现在不想给你们镜头了，我现在只想自己私藏这样的大长腿，好吗？ 这个要不要走秀一下？ 我们要休息了，一会儿再来走秀，再来歇一会儿。 嫉妒心太强哎！ 没有，不是，我是心疼亚曼，真的。大家不要错过，继续锁定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走秀，一会儿继续回来，下一个小时见。

走秀现场吧，好不好？ 对，他现在穿了一双过膝靴，黑色。然后这双他腿上的过膝靴呢，虽然说对于大部分的腿型来说，但还都是 OK 的。但是其实过膝靴和过膝靴之间也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好， 我们一会儿也会具体来跟大家说一下。闲话不多说，先来走秀。Hold up. 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穿了这件短的风衣，然后搭上这样的过膝靴以后，然后又是平跟的，就是下一秒感觉如果有危险出现的话，他就会把那个衣服一脱，然后直接从腿那个靴子里面拔出两把枪，然后很能打的样子。 对，看多了吧，小姐姐。 就是那种漂亮的女特务都是这样子的， 哎， 女特工都是这样的。 我每次看人走秀的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结束的那么早？ 没看够是吗？ 就看一整期都 OK 的呀。 那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走秀吧， 一直走 个不停。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过膝靴和过膝靴的区别哈。亚曼腿上的这一双属于过膝靴当中特别紧身的 啊， 它会完全把腿型勾勒得非常的精致。 嗯， 但这就首先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腿型本来就是精致的。 黑色不是会显瘦吗？ 黑色是有显瘦，但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裹身， 嗯， 它的弹性非常好， 嗯， 所以你的比如说你的小腿肚是什么样的弧线，然后你的膝盖是什么样的弧线 啊， 它完全就是给你贴合的非常的严丝合缝 啊， 这样对于普通腿型的女生来说其实就没有办法浑水摸鱼。 嗯哼， 但是有一类的过膝靴呢，首先它靴筒没有那么高，像这个高度就是像我们普通腿型的女生来说，首先就会穿到大腿根儿， 它就是裤子， 就是裤子，对，这是一个问题。你在坐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勒得慌， 嗯， 大腿那边会不舒服，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 质地还好， 它质地就比较软， 对， 那是因为你腿瘦，那是因为你腿没有肉。 对，因为我买小一号的时候也其实是有点勒出来前面这个肉， 对，所以就是对普通女生来说有一个问题嘛，就是如果靴筒太高，坐下来就会有点不舒服。 嗯哼， 就膝盖那边一定是有那种折的感觉。 哎，亚曼这种如果坐，因为这个凳子是八凳是高的嘛，要是正常凳子的话，你应该也是会把膝盖的部分折进去的，应该也会不舒服吧？ 反正时间久了会有一点。 还好的， 嗯， 对，弹力比较大。 嗯哼。反正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是细长跟的话，会显得腿更长。 他一直在反复强调细长跟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腿穿鞋一定要衬腿型的，鞋的功效就是衬腿型。 对对对。 哎，高个女生为什么不太？ 还是要选择高跟鞋。 啊，高个女生为什么生活当中不再喜欢穿高跟鞋了呢？ 因为我穿上大家就成巨人了，已经没朋友了。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身高会给普通人很多压力， 很多压力， 包括给身边的 男性 朋友们 很多压力。 对。 啊 对，不然你站到亚曼身边就 可能因为身高错过了很多缘分吧， 啊，所以现在是一个 条。 好，进了这个板块。 开玩笑， 亚曼身高1.76米，现在单身，然后职业是一个模特，然后他的择偶标准是，欢迎联系我们节目组。 个子可能得要1.9米， 那倒不用。 其实也不用，就是这样。一般这种身高的女生，她们都会说比我高一点点就好，1.77米也行， 可以了。对。 真的到1.77米，男生就完全不行了。 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也并不会这样。 Okay. 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买这样的过膝靴的话，会建议大家买那种材质没有那么的贴身的， 啊， 稍稍有一些宽松度的。 啊， 然后靴筒的高度呢，大概也就是超过 膝盖 3到5公分的那个高度就可以了。 对， 嗯， 我有问题。 嗯哼， 市面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么长的靴子，就男生很好奇一点是，你们穿这个靴子的时候，里面还穿袜子吗？ 亚曼。 我很少，我不喜欢穿袜子。 我也不喜欢穿袜子。 那样脱了靴子以后不会很臭吗？ 穿了袜子该臭也臭啊，这跟 脚有关系。因为你一直裹着它呀，裹着它可能会出汗呀什么的。 这些靴子都是真皮的，好吗？ 真皮会比较透气。 对。如果你买 PU 的，很有可能会闷脚。 对。 啊。 对，这就跟材质有关系。 而且女生的脚可能就本来就比男生的可能会 要好一些。 对，没有味道。 对 对, 对。但是就是其实像这样的靴子你也可以在冬天，如果真的特别冷的话，就这样的靴子没有什么 考。冬天真的有人这样穿出门的？ 有。 然后男生都会觉得不冷吗？真的不冷吗？ 冷啊， 这个是保暖的。 真的吗，亚曼？ 我觉得是保暖的。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在北方城市， 啊， 冬天你穿多厚的鞋子这事儿不重要。 对， 我关键是觉得鞋底儿一定要厚。 对， 如果你鞋底儿特别薄的话，你就会跟大地有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地面那个凉的温度都会传到你的脚心底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隔绝。但是说实话，这种靴子保暖程度是很一般的，几乎。 近距离的接触，地面那个凉的温度都会传到你的脚心底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隔绝。但是说实话，这种靴子保暖程度是很一般的，几乎没有什么保暖程度。所以冬天我一般会在很冷的时候，如果我还要穿这样的靴子，我会在里面穿一个棉的短袜子。虽然我是一个不爱穿袜子的人， 短袜跟那上面膝盖这块都是露出来的呀。 穿一个长的袜子也看不出来，其实更保暖。 短袜子就是我单纯只是想隔绝一下。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保暖裤的上半截给剪掉， 我从来不 穿膝盖里面。 我没有穿过秋裤， 很多女生都不选择秋裤。 对，所以我扎一层，我如果穿一条裤再加一层这个长靴，我可能会觉得穿了两层。 对， 我给单穿一条裤子会保暖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过膝靴的展示到此为止。亚曼的百宝箱当中还有什么？ 这才三双， 货色吗？他那双其实啊，对，三双。 其实我的靴子没有特别有， 但是你的靴子都很实穿。 对，就是、 除了你。就穿来的那双白色，我刚刚偷偷在广告间隙试了一下，完全不能够买。 也还可以。 没有，并没有。 这是普通人穿完一双鞋的一个标准，应该有的样子。 你太违心了。 这个短靴，因为我不太爱买。 这个短靴看起来非常一般啊。 这双靴子你眼熟吗？我有一双红色的。 特别好看。 哦，那我知道了。 这是去年开始很流行的袜靴。 嗯。那双红色你经常穿？ 对，我去年穿了很多。这双鞋的高度很合适，就不高也不矮。有一点个儿，但 比较高，我不会买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款式的鞋，我一般都是黑白的。 这双袜靴很好穿。 亚曼很喜欢黑色的鞋。 亚曼在选择颜色上面还是相对保守一些的。 我一般都是基本款，我衣服也会给我买基本款。 嗯，这样很好搭。 很会过日子的女生。对吧？ 亚曼不想听到这样的评价。 哎，女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 女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 其实也蛮好的，比较会过日子哦。 如果是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强调这一点比较好。 但其实这双鞋是短靴，但是它显得腿很长，因为它前面是尖的。 嗯， 对。 所以你一般穿这双鞋子，你会怎么搭？ 我 其实今天身上这一身就可以。 其实这个靴子可以配阔腿裤，这种阔腿的牛仔裤。我冬天就会穿一个阔腿裤，然后穿一个那种羽绒服，什么都可以搭，这种混搭都可以的。配 T 恤也很好看。 嗯哼， 就夏天你就配一个大长 T 恤，露一个腿很好看。 嗯哼， 这个靴子真的百搭，而且会它前面是尖的，就会显得腿型很好看。 嗯哼， 它虽然是短靴，但是依然会拉长腿的比例。 就是一般选黑色肯定就不太会出错。 对，另外我还有双白色，但是白色有点脏了，我本来想说今天来直播间就不要拿出来，那个还没有清洁好，但白色其实更好看。 嗯哼， 对，白色亮皮的。 我在想这双鞋子我去年是怎么穿的，我都忘记。 你有很多穿法，亚曼，咱们可以把话筒离得再近一点。但是我觉得，因为刚才穿那个很长的靴子嘛， 突然一下变成了、 这个、 短的，你就视觉上接受不了是吗？ 很无趣，显得跟其他前面那几双靴。 我觉得这种小短靴反而会显得 比较容易搭衣服的，其实。 而且它在视觉上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强的，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攻击性。 啊。 就是大长靴会让人显得攻击性很强，就是我今天是有所什么。 哎，对，这样看还是非常的好看。 很好看，这双鞋的设计非常棒。 它虽然是短靴，但是真的是显腿长，因为它前面是尖的嘛。 当然，刚才亚曼说的就是配露腿的穿法呢，可能。在这样的换季的时候，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这样穿，但是到了秋冬真正凉起来了以后，可能这么穿的实穿性就不是很高了。 对，这个大牛仔裤也可以啊 ，Lucky 都可以。 嗯哼， 你之前好像经常穿长裙。 对，长裙很好看。这个 短裙的时候穿那双红鞋。 短裙我应该不会，长裙是会的，就干脆让你的腿只露出来一小截、一个边儿。 对。 对 会搭阔腿裤，就是那种阔腿牛仔裤。 嗯哼， 阔腿牛仔裤刚好到这里接到，然后我就觉得挺适合。 哦，对对对对对，我会配那个阔腿的九分牛仔裤。 对， 然后最好裤腿的前面或者是侧面有一个开叉的话， 对， 可以露出一点那个靴筒， 对， 就很 时髦。 对对 对, 对，来吧，走秀时间，接下来我们走一个长达5分钟的秀吧， 一个小时吧。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导播在外面扇风，哎，他太热了。 他刚才看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嘴角都已经上扬到什么程度了？ 可能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以后，我们的导播嘴角会长那个燎泡。 各位赶紧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新浪微博关注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来享受这样的视觉盛宴了。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亚曼的鞋柜当中，就今天带来的几双鞋子里面，已经出现了两双这种麂皮的材质了。 嗯，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就是，其实麂皮这种材质在制作鞋靴的时候还是很有魅力的。它即使是黑色，它也会比一般的普通牛皮显得 舒适度会高， 舒适度，并且是外观上面显得更神秘和高贵一些， 对， 更高级。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穿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泛白。 对。 很难打理麂皮， 很难打理，对， 所以不会过日子的女生会选择麂皮， 不是这样的， 过日子会选择亮皮，穿一次拍个照大概就不穿了。 对对对，亮皮，而且其实舒适度很差。所以我想问问亚曼，平时在打理这些鞋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我这个还 会送出去打理是吗？ 还没有清洗过，会去洗鞋店，他们会有办法，会上粉吧，但我还没有洗过。 我跟你说，你不要对他们抱有太大希望，就这种麂皮的鞋子送完回来以后，它该泛白还是泛白。 对，没有办法。 对， 我发现对于鞋这件事儿，女生从来不像男生那么专一。男 生 喜欢一款鞋以后，他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两周至少，他都会穿这一双鞋。 但是 女生很少。 但我必须要说，这是大错特错，就是你盯着同一双鞋不停的穿， 啊， 对鞋不好，对脚也不好， 对鞋不好， 真是很会给自己找借口和找理由。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 对 鞋不好。 啊，你看亚曼都说为什么对鞋不好？ 真的，你们不知道这一点，尤其是真皮的鞋子，就真皮的鞋子， 啊， 它是需要一个透气的时间的，它需要一个缓和时间。 嗯， 就是你的脚穿进去，你每天走那个步数，你最多最少也得有几千步吧，你多的可能是上万步。就对于皮来说其实是很累的，它需要一个回归的时间，它已经被你撑变形了，或者它那个扭曲已经去了很多很多很多遍，它需要有一晚到两晚的时间去恢复一下。 可是你每天也就走两百步啊。不会有什么， 啊，对，走一万步应该是运动鞋。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最好不要就是盯着一双鞋死穿了。 亚曼，你平均会一天换一双鞋吗？ 会， 女生一定会，啊， 不同的做不同的事情，去不同的地方会穿不同的鞋嘛。 就女生我觉得 比较多， 我觉得女生最多只会两天穿同样的一双鞋吧。 对，比如说我刚买的 一双 鞋，我就会穿两天吧。 对，然后就会放很久， 穿很久。 对， 一双鞋穿很久。 那你们会很快就嫌弃一双鞋吗？ 不会嫌弃， 不会，因为我买的都是那种比较百搭的经典款嘛，所以就一般是不容易过时的。 对，鞋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允许数量很多，但是不会经常扔。 你们只会允许数量很多。 这个很有成就感啊，对不对？ 但我觉得鞋子很重要，我觉得鞋子比衣服重要很多。 真的？ 对。 为什么？ 我看一个人的品味，我会先通常先看脚，从脚看，从下面看。 不是从下往上看的。 从下往上看。 啊， 对， 不是从中段，从手的那个末端开始看的。 不是，很多人 是看包的， 是会先看手，对不对？但是我又 会先看包啊，因为手上挎着包。 我觉得鞋很重要 啊。 对。 所以那你在平时日常买鞋的时候，是舒适度第一还是美观第一？ 舒适和美观都要有， 都要兼顾。 对，如果要只是美观，我也不会买。 嗯， 因为可能不会想穿，就很浪费。 嗯， 就 那你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穿的很难看的鞋是什么样的？是跟自己腿型完全不搭，还是这个鞋本身难看？ 我没有很， 不是你， 不能接 受，就是说你看别人。 嗯， 对，你觉得最丑的鞋是什么类型？ 就不符合自己身材的鞋子都是很丑的。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风格还有他的身形要选择不同的鞋子。如果跟风去选择那种不适合你的时髦的鞋子，太过于用力，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 就那句话，没有懒女人，只有丑女人；没有丑鞋子，只有 不 会搭的。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完全说反了，很过分。 买一些那种很夸张的鞋子，其实并不适合自己。 比如说当下很流行那个潮牌，就那个 Off White，OK， 它会出那种就是高帮的运动鞋，就高帮的板鞋。 对， 其实跟我刚才所说，就是跟经典的那种马丁靴，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不妙的。 啊， 对， 就大部分的女生 比较时髦，对， 它会很潮，但大部分女生都驾驭不好。 嗯， 对。 但你不能说是鞋的问题， 对，不是鞋 的问 题，是因为你自己挑选的不是， 而且他的气质可能就不是那种很潮的那种气质，就显得很格格不入。 对对对 对。 好，这件箱子里还有别的鞋子要推荐吗？他就是那双白鞋子了吗？我很想 穿白色的短靴。 哦，要，就是靴子这件事情，反正就我本人而言，我很少会在秋冬季买白色的靴子。 为什么？ 我会觉得浅色的靴子会显得冷。 哦，对对对，是。 但其实白色很好看，就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心理的就是一个坎儿，包括羽绒服也我也很少买白色。 其实这双鞋子是我本来没想买的，因为这个跟对我来说已经偏高了，但是是我去年在英国的时候那个 sales 推荐我的，他说这双鞋其实很流行，现在已经不流行那种太尖的，就是流行 对圆筒 的， 对方圆， 方圆，对、嗯、方圆的会看起来比较时髦。 嗯哼， 对，如果要是那种尖头会显得有点过时了，现在对不对？ 所以它这双后面就是一个拉链的设计， 对拉链， 然后是木跟儿， 对， 嗯哼。 我不太懂这种木根的美， 这种其实是偏英伦风的、就是、你说冬天的时候穿一个格子的衬衫、其实穿今天这个风衣也是搭的，冬天的时候穿一个那种格子的西装，然后配一个皮裤，然后穿一个这个就很好看，搭一个 背心。所以这个其实是切尔西靴的一个高跟款，有点类似， 对、嗯、对， 来上脚看一下吧，因为很多时候鞋子放那儿是一种感觉，你上脚穿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些鞋子放那儿很普通，但是上脚以后就会很好看。 女生喜欢这种圆柱形的那个跟儿的，是因为觉得它安全吗？ 很舒服， 一定会比细跟舒服。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细跟会显得太女人了，就不会那么适合平常穿。 嗯， 就会显得有点太过于性感啊，女人有点太用力了。我觉得这种会比较休闲。 哎，很好看哎、欸。 对，我觉得白色这个鞋子很好看，但我太高，我很少穿，没穿过。 可是。会适合我们这种身高不够高的女生吗？ 好看啊，你可以试试啊，这双你可以试，跟你身上这个衬衫是搭的。 我要去试了。 对， 我要去挑战。 能先跟我们男生讲解一下它好看的点在哪里吗？ 也许我穿了你就看到好看的点了。 没有，这个布质的跟加上这个乳白色就很搭，这个颜色就很柔和，很漂亮啊。 就又有纯洁的感觉，然后同时又很， 而且冬天你穿一个白色的那种大衣配一个白色的短靴就很浪漫啊，我觉得。 那这样让我们那个 笑话本尊， 不是，先走个秀是不是？ 啊、哦，对，先让冉曼来走个秀。 好， 天哪，你们一定要把 你现在眼里只有那双鞋， 很想扑过去。好，我再重新挑一个走秀音乐啊。你刚刚说你平时会怎么穿？ 我会搭一个黑色的皮裤，还有一个那种 搭黑色皮裤吗？就是那种反差的这么大吗？黑白配吗？ 对，然后外面会搭一个格子的那个，也是这种鞋跟这种颜色的那种格子的那种西装， 杏色的， 对，杏色的格纹的西装、然后配一个那种白色的围巾就很好看、 所以整个的色系还是要偏浅一些。 对，就配那种今年流行那种裸色的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配白的，配黑的就不好看了、所以一定要有白色的短靴作为今年冬天的单品。 天哪，我要去试一下。 今年秋冬就应该这样穿呀，白色很好看。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对，男生也会觉得白色很好看、很干净。 等一下，泽华刚才不是这么说，泽华刚才不能懂这装 就美在哪里。 对，看完走秀以后真觉得 立刻就倒戈、 真的 很过分。希望我一会儿穿完你也可以这样继续夸赞我。 我觉得还是不要考虑这双鞋了。 我要去试了呀。 对，我觉得这个 不用要来不要脸的，找死了。 来，欢迎大家看一下前后的比对啊。 买家秀和卖家秀，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你这个袜子正好高度可以耶，我今天这个袜子边正好可以露出来耶，感觉是运动少女本尊呢，我想试一双。 突然间变成了服务员跟顾客之间的感觉。这我想试一双。好， 这双尺码跟我不太合，再给我拿一双。 哎，你穿起来是 OK 的。 对， 多新鲜呀、真是的。哎，我没有想到过白靴是这样的效果，从来没有买过白靴。高阳怎么样，我穿还 OK 吗？ 走秀走秀走秀，来来来， 在职业模特面前让我走秀吗？ 这样才好看呀。你可以走一个 另外的版本。好，轻 松活泼。来，3、2、1，来自于袁一的现场走秀时间。穿什么男人，穿什么男人，眼睁睁看着这 为什么要落荒而逃？自己都下不去了是吗？ 哎，这双鞋子真的很好看，就是完全打开了对于白靴子的另外一个世界，很好看。 你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要是细跟的话就没有那么时髦。 对，粗跟真的是时髦，对。对。很好看， 成功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天哪，我今天被种草两双鞋子。 所以这双鞋对于大家而言，普通人而言也是 OK 的，是吗？高阳这原意的腿不适合切那么近的陷阱。 通常都是我在节目里帮别人种草，现在我被种草两双鞋。他有平跟款。哦，那个台长一会儿帮我买一下单，我今天被种草两双鞋。 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我们今天嘉宾对于那话筒就觉得话筒好低，然后袁一刚才把鞋脱了以后踮着脚来扣话筒。哎，应该给你们放首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对， 你看 他穿那种漂亮的高跟鞋。 亚曼今天把带来的鞋子基本上都展示了一遍，然后最后我还剩一个很好奇的款式，就是他今天进门的时候穿的那一双，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那双平跟圆头的鞋子，就是完全我刚才驾驭不住的一双鞋子。 现在是很流行啊，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小妹妹们都会买。 哎，所以这双鞋我会觉得说它更适合那种就是麻雀腿，就比如说身高如果不够高的女生也 OK， 但她腿如果真的是麻雀腿的话就也 OK。 麻雀腿是比较细的是吗？ 对对对，就特别特别细， 对， 就跟我胳膊一样细的腿那种。 其实这双鞋其实是挺少女的，我觉得虽然它是酷酷，但是那种黑色就会比较暗黑，我觉得白色其实挺少女的。 嗯哼， 对， 她进门的时候我就第一眼注意到这双鞋子。 所以这双鞋是检验 百搭， 检验腿型好看的唯一标准， 检验你是不是少女的唯一标准。如果穿不好，就你不是少女了。 其实靴子的风格有很多，其实这种就很休闲啦，就比较偏休闲。 而且这种鞋子就是可以罗拉快跑， 哎， 对，又很舒服， 对，非常舒服， 然后又适合好看的腿型。 对，同样都是白靴，但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完全不同， 会比较成熟一些，比较女性一些，优雅一些。 对对对，这个是。刚刚那双就是圆柱形鞋，就是鞋跟的，它有一些稳重感在里面。 对， 然后是 稳重，对， 进可玉女，退可就是小可爱的风格。 对啊， 然后它脚上这双就是非常的活力了。 对，比较休闲。 但是我刚才广告间隙试了一下亚曼脚上这双鞋 啊， 完全不行。 你本来就是跟少女无关的一个人呢、啊。 什么鬼？跟少女有没有关？跟这双鞋子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腿型的问题。 OK， 真的。好吧，感谢亚曼今天给我们亲身带来了这么多的鞋子。那么稍后的一个时段，也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也会通过图文的方式，包括现场解说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到底不同的腿型，也许你的腿型上会有一些多少的缺陷。 嗯， 那针对你的腿型的特点，怎么样来选择最适合你的那款鞋子？这样呢，也可以让你在今年的秋冬离亚曼这样的大长腿更进一步。 以及我很好奇，亚曼有没有就是无法驾驭的 靴 子？靴 款。 他既然我们这个主题是靴子嘛，有没有无法驾驭的靴款？ 一定没有， 我觉得还好。 他很认真在思考， 给他一个广告的间隙，好 好 思考一下，一会儿回来。 陪伴我无尽旅程。 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我想我们都一样，渴望梦想的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要轻易。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今天的靴子主题，还剩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 我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组合当中的夏天泽环。 我是秋天吗？ 不然嘞， 太热，今天直播间现在很热。 你穿了非常的秋天的格子衬衫 而且也有足够的保暖。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大长腿职业模特亚曼。今天亚曼给我们带了一整箱的鞋子， 收获满满。 对，我们刚才也给他留了一个扣，问他说有没有人生活到这么长时间，虽然也就是才活了18年，有没有过自己无法驾驭的靴子的款式？ 还没有。 他认真的思考整个广告时段，给我们的回答就是没有。 你的表情是怎样的？ 就是服。 那你的内心 呢？就是我觉得靴子其实要靠衣服来搭配的啦。就是 首先还是腿型， 对， 首先一定是腿型，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我童年时候的记忆，就那会儿其实已经在我们南方城市，靴子这个事情挺流行的，有各种各样的皮靴呀，什么紧身啦、宽松的各种款式， 靴子是一直都有的流行的东西。 对，然后我会记得说，在陪我妈妈逛街的时候，看有很多的妈妈他们在买一些紧身的皮靴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鞋号正合适，那个靴筒就是拉不上拉链，有的好不容易拉上去了以后还会被崩开。非常的尴尬。 那是妈妈们，慢慢怎么可以跟妈妈们放到一起？ 我不是在跟亚曼在说这个事情，我只是说就是会有这样 的 情况， 但是也要选择比较其他的，根据自己的腿型选择靴子啦。 对， 他一定要穿那种很紧的那种靴子就没有办法。其实像Hermes也有那种很宽松的马靴。 对， 如果你要是腿型真的不好看，那个其实真的可以修饰腿型的，不要穿那种紧身的像袜子靴就好。 就当你发现在试这双靴子的时候，在穿的时候非常费劲的时候，也许已经意味着这双靴对靴子跟你是不太有缘分。 对，没有缘分。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在市面上。 我还有个问题可不可以提问？ OK， 可以。 就女生好像都会对自己要求非常高，都会觉得自己腿不漂亮。 嗯， 曼曼，你觉得你的腿是完美的腿吗？还是也有缺点的部分在？ 当然不完美了。 这还不完美想怎样？哪里不好？ 对啊， 需要再瘦一点吧。嗯， 腿并不是越瘦越好，尤其 而且腿很难受啊，也 我觉得就是就像你也健身，我觉得要紧实一点就很好看，会有线条。 像我们健身的女生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拉伸不够足够的话，就会肌肉块 出来。对，会，一定会。而且如果你练到臀部的话，大腿一定会粗。 就大腿不会粗，这点我倒是愿意跟你分享一下。 但是我练，为什么我练深蹲的时候，练完之后我会突然觉得我的牛仔裤就已经小了一号，就大腿会很粗。 你刚练完以后，你会有一个肌肉充血的过程，过两天它就回去了。但是它女生的腿其实很难因为肌肉变大而变粗，因为咱们的就是睾酮素啊，就是雄性激素什么的不够高，所以长肌肉这件事情回去了。但是她女生的腿其实很难因为肌肉变大而变粗，因为咱们的就是睾酮素啊，就是雄性激素什么的不够高，所以长肌肉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很难， 对， 所以只会让你练得更紧致。 所以 坚持一段时间， 所以要拉伸，对吧？ 拉 伸是很重要的， 拉伸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对对， 更多的细节，各位请关注每周四的健身板块，也欢迎慢慢来上节目， 聊到停不下来了， 真的是。 女生就是在穿搭，还有包括健身怎么瘦身这个话题上面，就一定会有共同语言，永远聊不完。我们先来看看市面上的靴子大概分成什么样的一些类型。大体来讲呢，就可以分成我们图片上展示这七种，分别是遮住脚踝、露出脚踝，然后露脚背。我觉得露脚背这种都可以跟靴子都 无关吧， 无关，对、嗯、然后下面这一排从左往右分别是修长型的长靴，就相对紧身一些的， 有点跟儿。 对，第二有没有跟儿这个？ 第二个简直像雨靴。 第二种就是马靴， 马靴 是马靴，对。第三种叫做中跟儿的，就是中长度的靴， 嗯， 跟跟儿没关系，我们主要在说靴筒的造型，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脚踝之上这种短靴， 啊。 第三个是中靴，第四个是短靴，基本上就是这些分类，然后再。选择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说这些腿型，慢慢都没有这样的疑惑和困扰哈。我们只是给其他的朋友们来听一下。首先像这样小粗腿，就怎么来区别自己是不是小粗腿？我不知道你们模特在选人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测试，就是让你脚后跟儿 会 并拢， 会有， 然后去看你两条腿之间有没有 缝 隙。缝， 对 对， 有。 如果通常小腿和小腿就整个小腿都能够完全并齐的话，你就是小粗腿，没错了。 对， 很难有这样的吧？ 如果不是小腿，是因为你的小腿肌肉太发达。 对对 对, 对， 有这样的，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而已。 连我这么粗的腿都无法完全并齐，还是有个缝的呀。 那说明你的小腿还可以，你只是大腿粗而已。 OK。 所以这样的腿型就是小腿相对粗一些，女生其实不需要说自卑到完全把你的腿都遮起来。遮住脚踝的长度其实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因为通常这样的女孩子可能脚踝开始她就已经是比较粗的了。 哎，对， 因为脚踝小腿肚和膝盖基本上是一个粗度，不太有什么。 其实可以选择马靴，就是那种直筒的靴子，就看不出来小腿的线条。 干脆全部遮住也是一种选择。如果真的很想露腿的话，其实这张图看上去有一点比较简朴朴素哈，但是因为最基本款的鞋子才可以看出最明显的效果。 嗯， 遮住脚踝的时候反而可以让你的脚踝显得更细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可以把腿型的一些线条给展示出来。对，但其实像马靴因为是宽松的靴筒，是适合这样的小小粗腿穿的，但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左边这种露脚踝的靴子，以及右边这种不露脚踝但又是修身靴筒的靴子就不适合你了、 嗯、 因为左边的露脚踝它依然会把你从脚踝开始所有的粗的地方全部都裸露出来， 而且露出来那么一点点的脚面其实也是肉肉的。 对， 但我觉得要如果穿靴子真的想显腿型，还是要搭配袜子，袜子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靴子的神器。 可是你知道吗，袜子对于小粗腿来说的困扰就在于跟修长型的那个靴筒一样，它会把整个的线条都勾勒出来， 也是 对, 对， 所以对于小粗腿来说就不太友好。嗯， 他露出一个很无奈的表情，也是，想想都觉得这些人好难过。 因为亚曼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来看一个明星的穿着的这个案例，这是何洁。 OK， 只是把它来拿来做一个案例。你看他穿左边这种露脚踝的鞋子，其实 显腿长。 没有没有，我觉得对对 ，OK， 左边这个露脚踝其实是显得腿是 OK 的。 对， 然后右边这种完全紧身，然后露出来他腿部最粗的部分， 对， 但至少他的大腿还是 OK 的，没有特别粗的感觉。 没有，并没有。 Looking for 大腿， 每个人的标准不同，但是他这个靴子他选择错了，这个靴子有点过膝过得太多了，就显得大腿太短了。 第一是过膝多，其次是因为 靴筒太宽， 靴筒宽且紧身。 对， 就这种材质很神奇。 对， 你说它紧身也紧身，说它宽也很宽， 对， 它会往下堆。 哎，它又发亮，亮皮质的， 对对对的， 所以会视觉上会更胖。 然后你这么看他，你如果觉得他，如果泽华认为他大腿还 OK 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小腿跟大腿一个粗度？有没有？ 啊，你这样一说的话，确实是。 所以说，男生是根本不会关注这些细节的东西的， 看不太出来明显的一个差别。 男生分人， 分人， 他主要还是看脸。 对， 对 好吧，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说完这个小粗腿之后，来说肌肉腿。肌肉腿其实跟小粗腿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小腿肚这个地方都会比较膨胀一些。 肌肉腿生活当中很常见的， 对，肌肉腿，但是有一个好处是肌肉腿的脚踝， 而且你看就像这张照片一样，不对称的肌肉腿更常见。 你这样说大家好绝望啊，但是至少你的小腿肚虽然很粗壮，但是你的脚踝的部分是可以裸露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你反而很适合穿一些短款的小靴子， 对，也可以搭配一个长裙。 对， 对， 你看像这种只是露出你最细部分的脚踝部分的话其实是 OK 的，这样完全不会看出你的小腿是粗壮的。 对，很漂亮啊，我觉得这样搭很好看，露一点点脚踝， 对， 穿这种九分七分裤， 嗯哼， 我觉得很优雅。 泽华你想说什么？ 好伤感，就只能露出来那么一点点的腿。 就是所谓扬长避短， 其实也很性感啊，露一点点很性感的啊。 对啊， 对啊， 这叫扬长避短啊，你不好看为什么要露出来呢？ 你说的对。 好，接下来我们说小短腿。 这些图片都太赤裸裸了呀。 就是有些人就像亚曼这样身材很好的女生会说啊，我很羡慕你这种身高矮的女生，很可爱啊。才不要，小短腿才不希望你们说我们可爱。我不是小短腿啦，才不希望说他们可爱。 什么叫做小短腿？ 就是看比例嘛，就长度嘛， 就短，就小腿比大腿要短很多，叫小短腿， 上身和下身的比例吧。 对 对 对， 那如果是一样长呢？ 就这个很难去拿尺真正的去量。其实小短腿还可以从一个地方怎么来看，看你跟腱的部分。如果你的跟腱很长，那小腿不会短的。 一定是， 对， 跟腱很漂亮，很重要。 有些女生或者有些人吧，男生也会有这样的存在。 跟腱长的，他身高一定不会矮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好吧，小短腿怎么来穿？其实还是要把你的这个腿的裸露的部分一定要去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以及你的腰线的位置也很重要。首先腰线就是一个很好能够拉长你下半身比例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一张对比图，这个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提。 嗯， 左边是把腰线下降的， 嗯， 也许左边那个衣服的下摆是你真正的腰线， 对，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去展示， 嗯， 我们要像右边的模特一样尽可能的去穿高腰的，选择高腰的下装， 嗯， 不管是 很明显这张图， 这张至少得差10公分，我觉得， 对， 嗯， 这个就是正常人的上班跟下班的状态啊， 上班跟下班， 上班是右边的那个， 为什么上班不能像右边那样？ 对啊， 应该所有同事都会很开心去上班。 嗯， 就上班以后是那样很精致的，下班以后觉得生活太不容易，应该慵懒一点就拿出来了。 有道理。 那么在鞋型的选择上面，如果你能够露出你的脚面正前方的脚背的话，一定会比你不露脚背显得更长一些。 嗯， 同样的一个人，两条腿，然后穿不一样的鞋子，对比就很明显。就是你穿一个露脚背且带一些跟的鞋子，就可以把你的38码的脚也算到你的腿长里面。 对， 啊， 对， 很神奇。 对，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用的方法，简单且有效，就像接了骨一样。 妈呀，我们普通人真的不可以只拍腿哎。 包括如果你说 OK， 那你刚刚展示的图片露脚背那种不叫靴子，那我真的很想买靴子怎么办？有一种短靴叫做深 V。 深 V。 它的靴筒的正前方会有一个 V， 就跟我们 V 领一样，它会有一个裸露的部分。 对，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左边这双靴子是深 V 的靴子，我再放大一些，是这样的。 有用，非常有用。 右边就是 腿细， 正常的短靴，虽然两个都是白色，当然这个模特的腿也很不错， 嗯， 但是在视觉上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可以选择这样靴型的， 尖头和圆头其实也是有差别的。 对， 尖头的靴子会显得会拉长腿型， 尽可能的选尖头吧。 对， 如果你的腿长的比例不够好的话，然后腿短的妹妹们千万选，最好不要选择就是宽筒且刚刚到膝盖下面这种靴子，就是类似马靴。 嗯 嗯， 这就告诉大家，你看我的腿有多短呢？就是这么短。 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就是显得大腿和小腿一样粗。 对对对，好，接下来一种腿型叫做 O 型腿。 你们应该 O 型腿生活当中现在也是常见的了， 跟很多的比如你的生活习惯嘛、嗯、不太好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你的两个小腿和你的膝盖都没有办法靠在一起， 对， 嗯，这就是 O 型腿，你的腿会稍微有点外扩。 O 型腿两腿之间距离比较大，所以在脚踝到小腿那个位置是最明显的，所以呢不太建议大家穿那种露踝的矮靴，那样反而会把这个空间感表现得更明显。 嗯， 那什么样的靴子是 OK 的呢？就是直筒靴或者是中短靴其实都 OK， 反而而且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这个时候的中靴会比长靴效果更好，这两款都 OK， 左边是矮靴右边是中靴，右边的中靴反而可以通过靴筒的高度弥补更多你两个腿之间的距离， 而且这两个对比颜色也不同，因为都是黑色的话可能会也会有视觉上的拉长的效果， 对对，所以这是给 O 型腿朋友们的建议，你可以选择稍微宽松一点的靴筒、嗯、中靴或者长靴其实都可以的。对，我们接下来就是分析了这么多嘛，一个是小粗腿、 啊、 然后是肌肉腿、小短腿和 O 型腿， 对， 基本上已经涵盖掉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稍稍有一些不太完美的腿型的这个案例。 嗯，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市面上这么多的类型的靴子你们到底要怎么选，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概的归类。 哎， 希望今年的秋冬真正来临之前各位可以找到一双至少一双吧特别特别适合你然后可以把你的问题都弥补掉的一双靴子。 颜色方面你们有建议吗？ 我觉得跟亚曼的选择很像、嗯、 就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 必备的是一双黑的一双白的， 我觉得白都可以先不要入手， 黑的一定要黑的， 对， 对， 黑的比较显瘦， 白的其实就已经进阶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黑色是最保险的， 就尽量不要选择颜色太鲜艳的是吗？你们都不喜欢颜色鲜艳的 靴子，如果穿成 太挑人了 什么的就还比较奇怪。 那后半年有很多圣诞节啊 Christmas 还有新年，其实可以选择一个红色的长靴是很漂亮的， 因为比如 配大衣， 因为颜色鲜艳这个事情它就会让人显得那个部分很显眼，如果 不 像你这样， 如果不是腿型很好的话有点像火腿肠 听起来很好吃哎。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入手的时候先从最保险最安全最显瘦的黑色靴子开始选起。 男生都会有米色鞋，我看你们女生都很少有， 你是说 Timberland 那种吗？ 对啊， 嗯，女生没有必要选，非得选一双杏色的靴子， 好的， 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还不如选白色。 对， 嗯，谢谢亚曼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视觉盛宴，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还是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这感情全部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是错戏，可白是酒，醉了对弈，微笑在天上飞。 21日，北京人民广播。